就把这事儿给他提上日程了。但是你看，你刚才也说到表态，包括这个算计，我觉得这都是为了顺应民心。因为请主导中国周永康之晚了里边就强调了一点，说一直有一种声音认为反腐力度太大，可能不利稳定，还有人担心一些大老虎或者会联手反扑。其实你看环球时报，我也觉得这可能要在就是中央为他的什么报道让正地方企主导中国后用出康之晚了里边就强表态说强调了一点，自己是支持这件事的，那也是避免说当时可能有一些地方的派系斗争呀，或者是权力的山头啊等等的，可能会对这个中央来审判周永康这件事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会担心地方上会说一直有一种声称反扑，因认为反扑这个像政府力度太大，种种可能事情的巧合，不管他是人算的也好，或者是说巧合也好，但是他更重要的是，你像我们都觉得这确实是，不管怎么样，老百姓会觉得这个事儿是应该这么做的。是深得不利心的，那就是稳定。还有人担心一些大，应该武松就是应该把那些老虎打老虎，或者会联手反扑死嘛，对吧？ 好，那 我也觉得这可能就是中央为什么希望地方能够出来表态，说 在春雨说这个事儿，这个有人这么算计挺无聊的，一点都不无聊。你看他背后有一个。真的是高人他才有这么一个全盘的谋划，我记得 自己是支持这件事的，那也是避免说当时可能有一些地方的派系斗争呀，或者是权力的山头啊等等的，可能 在我们当时七月份的时候讨论，就是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叙事策略啊，这个应该是蔡芳华先生首先观察到的，是当时北京报的一个很火的公众号叫团结湖参考吧，他就分析啊，说这个是什么， 这个中央来审判周永康这件事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会担心地方上 过后有造成高人在谋 反扑，如果这个、 你看 像种事情的巧合， 在这个 不管 时间点 是人算 月份的 也好 之后是吧， 或者是说巧合也好， 同时呢 但是他 有两个重大的新闻， 更重要的是你像我们 同时 觉得这确实是不管怎么样老百姓会觉得这个事儿是应该这么做的，是深得民心的，那就是应该武松就是应该把那只老虎打死嘛，对吧？ 好，那刚才春雨说这个事儿，这个有人这么算计挺无聊的，一点都不无聊。你看他背后有一个真的是高人他才有这么一个全盘的谋划，我记得我们当公布前吃七月份的时候后一个呢就是讨论，就是有一个所谓中央宣布下半年召的这个叙事才十八届四策略中全会，以这个应该是依法治国为主题，第二个呢是国务院印发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这两个问题呢一向就是被当作是中国老旦难的命题，但是为什么你想会选在周永康落马？蔡芳华先生首先观察到的是当时北京报的一个很火的公众号叫团结湖参考吧，他就分析啊，说这个是幕后有高人在的谋划，你看手突然之间大步突进，他选在他就是这个时间啊，这个点七月之官粉的时候，方他是不是算好吧？算好什么？当时呢有两个重大的新闻，就说要把周永康的这个案子同时作为一个划线公布，前前后后就说一个呢是中未来发生的一切，就有一个宣布下半年召开的所谓的后周时代的这么一个印记，这是他发明的。他说这个特征呢就是官方特意他去安排好，就是特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第二个呢是国务院一意安排这些时间节点，让你感觉他们其实法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这两个问题呢一向就是被当作是中国老旦难的有命题，但是为什么一个脉络相同你想成的会选在周永康？实际上他落马他可能的时候突然之间没有什么前后不突进，他就说啊，这个其实官方他们是算好逻辑关系，但是呢这就是要告诉你分开，前面是前面后面是后面，让算好什么呢，就说大家感受到啊，这个周永康落马之后呢似乎经济民生领域这个依法治国领域都开始焕然一新，他说这就是让你感受到直接的反腐败的红利啊，我觉得这个分析是非常的精妙哈，也包括石飞克先生也有一个分析，说包括你怎么样去推进周永康的消息一点点放出来，从当时两会的时候吕新华说你懂得，把周永康的这个案子作为一个划线， 就说呢，未来发生的一切就有一个所谓的后周时代的，这么到之后市面上有一个印记，这是他发明的。他说这个特征呢，就是官方就传很多的这个放风的时间点，但发现呢，每一次大家抱有高期待的时候呢，你就落空了，是吧？他就是在这种反复的给你希望释放信息，又反复的做空，就是以这种所谓的审美疲劳的方式来成功的完成了一种叫做政治脱敏和压力测试的这个目标。我觉得这也是特意他很多的资深媒体安排好，就是特意安排他们这么多年关心时间查到中节点过这些让你是的感觉发生的，他们起码是落哈能感觉到的一种内在的逻辑。好，那刚才春雨还留了一个很有一个脉络相吵的问题，就是说横的实际上等式分配它可能没有什么前后表态是吧的逻辑关系，这是不是？但是呢，这就是说明其实告诉你在内部分开也会有前面是前面后面有人是后面，让大家感受到不表态他们是把这个周永康落马是有一些其他的想法之后呢，似乎那关于这经济民生问题呢，我们也这个请教了立法治国领域开始焕然一新。之前他说这就是我们多让你感受到直接的请教的反腐败的红利啊，我觉得这身在北京这个的独立的历史分析是非学者长的经历哈，也包括樊老师，我们听听石飞卡克先生从有一个分析说整个的这个政治包括你怎么样去局势的方面去推进来分析啊，为周永康的消息一点点放什么，在这个从时间点两会的公布时候吕新华说你懂的周永康案子的进到之后市面上进川和想多会往什么地方就放发展中的时间点，但发现呢三年话每次大家抱有高期待的时候呢，你又等休息之后落空了，继续讨论。他就是在这种反复的给你希望释放信息又反复的做空，就是以这种所谓的审美疲劳的方式来成功的完成了一种叫做政治脱敏和压力测试的这个目标。我觉得这也是很多的资深媒体人他们这么多年观察到中国这些大事的发生的脉络哈，能感觉到的一种内在的逻辑。好，那刚才春雨还留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各个省市纷纷要表态是吧，这是不是说明其实在内部也会有一些有人不表态，他们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想法，那关于这些问题呢，我们也请教了之前我们多次请教的身在北京的欢迎回来三D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 Cathy， 继续来讨论周永康的案件新发展。那接下来我们来听独立的历史张立凡学者，是在张立凡对北京老师，我们的你他独立的从现历史整个的这个政治学者探治是怎么局势样区的方面来评分下这个案子，为什么在这个时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公布周永康案子的进步的他进步的代表进展，那么接下来会往什么地方发展？三D化新闻，我们休息之后继续讨论。 当然作为周永康这个级别啊，他被拿下甚至移交法办，这个可能是最高级别，但仅仅就打倒政治上打倒来讲，他不是第一个。那此前还有刘少奇对吧，还有林彪，这些级别也不低，后来还有到这个最近三十年间还有。当然就是说开除党籍移交法案，那么他应该算是级别相当高的一个啊，就是说可能也是独一份啊。那么至于说是不是意味着政治生态的变化和这个习主席他的权力得到了稳固，我倒不这么想。我一直感觉我替习主席捏把汗，因为习主席他这个反贪腐运动他动了所有人的奶酪， 所以可能我觉得他在体制内所遭遇的阻力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所以我觉得这次抛出周永康很有一种震慑的味道，也就是说为了要杀开一条血路前进，那不得不引爆一个重磅的炸弹，就给我的感觉是这样，是为了开路用的。那至于后面，我觉得从我们这个体制本身来讲，如此普遍的贪腐是很难清除的，它极大的损害了党的形象啊，这个是那个报道中说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影响极其恶劣。但是我感觉现在我们要思考的是，是什么样的一种体制是周永康这个权力越大贪欲 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 Katy， 继续来讨论周永康的案件新发展。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张立凡老师在北京独立的历史学者，他是怎么样去评价这个案子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公布的，他代表的意义。 当然作为周永康这个级别啊，他被拿下甚至移交法办，这个可能是最高级别，但仅仅就打倒，政治上打倒来讲，他不是第一个。那此前还有刘兆定、信息对吧，岳峰还有林彪，这些级别也不低，后来还有，到这个最近30年间还有，最终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按说他本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那很难相信，就是说，当然就是说他就天生就是个恶人，开除党籍移交法。但是呢问题是，那么他像他这样的应该算是很多的级别贪官，也都是可能根正苗红，也都是苦出身，为什么一进入这样一个权力不受监督的这个体制，这样一个官场，就一头栽进这个腐败的酱缸，最后走上一条不归路，高的一个啊，就是说可能也是独一份啊。那么至于说是不是意味着政治生态的变化和这个习主席给我他的权力的感觉就是什么得呢，我们说到了稳固革命的不这么闲，但我一直感觉我就好像替习主席捏把汗，状语说共产党因为想人习主席他不完，他这个反贪腐运动，但是他动了苏金所有人的奶酪，看这个贪官，所以可能我觉得他也大有在体制内抓不住遭遇杀不的阻力，比我什么他想象这种情况，就像体制内像周永康这样的大小贪官究竟还有多少，究竟是这个贪官破坏了体制，还是体制造就了贪官？所以我觉得大习主席要多想彻底的清理出腐败，我觉得必须解决的这个体制的问题，抛出。 那其实这 周永康有一种 这个周永康的案件，他的罪责有7宗，那之前其实薄熙来只有3宗，而且两人有相同的罪，但是可能用词都不一样，包括周永康这次是第一次说有 涉的味道，也就是 泄密等等，那您觉得他这个罪名背后有什么样的意味呢？ 作为他这么一个人啊，为了要这个要杀开一条血路前进，那不得不引爆一个重磅的炸弹，就给我的感觉，我们说觉得是这样，是为了他罪状有这么开路用的。那至于很多，那么显示他这后面，我觉得从我们这个人品很体制本身来讲，如此恶劣，这个手段普遍的贪腐是很恶劣清楚的。那么这个也要引发一个思考，他极大的损害了党的形象啊，是究竟这个是那个报道中说

那么当然 他说话的这个 我 这个透露出来的 也注意到 的信 这个报道他 基本可以再 留了 去搜罗到很多相关的 这个伏笔， 这个信息包括那是什么样的 还 党和 发现他有其他的行为 国家的机密哈，这些也现在已经放进。 那么但是这其他的到底包括哪些，就是其他涉嫌犯罪的线索，那这个侦查等于司法的 多种猜测了。如果大家翻看一些外媒的话，应该就会更加的比较清楚。当然他说如果是以 侦查 这一条来这个把它端上 从理论上还没 台面的话，就 太有开始 笨了是吧，因为你要审 是那么到底这些东西 的话，你如果是公开的话，你势必 会 就必须就 和我们 势必 传说中的这些 事会让公众 事联系起来， 去从中了然到底是 现在也不好说 什么样的国家机密，这是不可能。 那但是 会我们看到的一个 总体上来 做法 看的好像， 那有人就说 他和那两 个就是想利用这 种所在政治上是有联系的 党和国家机密的这样一个说法，让他的这个审好理七分多不用相中的时间啊，别看张老师说的挺轻巧的其实，但是他的这个话里面信息量很大，而且藏着很多的玄机。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循着他说话的这个透露出来的信息吧，可以再去搜罗到很多相关的这个信息，不过包括那是什么样的党和国家的机密啊，这些也现在已经仿进很多种来案子审理这么的公开，就说这其实是预留了接下来的这个审理的过程猜测了。如果大家没有那么透明，就让大家看一些外先做好准备的话准备，因为它涉嫌国家应该就机密嘛是吧，这个会更加的道理其实比较清楚，当然也是说得通的。 背后 他说 有高 人，如果是以这一点 绝对 条来 高人 来这， 其实你像 把它端上台面的话就太笨了是吧，因为你要审判的话，你如果是的公开的话，你势必就必须就势必就会让公众去从中了然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机密，这是不可能会我们看到的一个做法。那有人就说可能就是想利用这种所谓泄露党和国家机密的这样一个说法，让他的这个审理不用像薄熙来案子审理这么的公开，就说这其实是预留了接下来的这个审理的过程就没有那么透明，就让大家先做好准备，因为它涉嫌国家机密嘛是吧，这个道理 这一算就在今天。那这个说法要怎么说，就是因为说涉嫌国家机密，我们也采访了律师嘛，律师就说确实不能公开审理， 其实也是 说理 对啊， 所以就是 包括当时薄熙来的案子都得通的。 背后有高人绝对有高人其实你像掐着一算就在今天，那这个说法要怎么说，就是因为说涉嫌国 家都有律师说 机密，我们也 他也并不是 采访律师嘛， 人文你 就说 没法直播嘛是吧， 确实不能公开 他一直 在审理 对啊， 所以 是通过微博文字 就是 包括当时你如果薄熙来是经过这个案子都有这个整理的不是现场的，他就势必有被删减或者加工的这么一个可能性嘛。 但即使是经过整理的，像刚才张立凡老师也有提到，实际上当时薄熙来的案子审完之后可能出现了一些官方 失控， 对失控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应该说当时薄熙来公审之后 是说他也并不是全文，你看没法直播嘛是吧， 甚至还有很多 他一直是通过 人 支持他 有一些对包括觉得他在庭上的表现啊，然后他的一些反驳实际上都还是蛮有 利的，给了他表现他的机会还 对这可能是失控的地方。 但刚才张老师也提到说是什么样的体制造就了周永康这样的人，所以可能更多的时候我们应该反思体制的问题。其实在我看到这个报道之后，我首先会想说周永康正国级的官员他都能贪这么多，有这么 微博文字 那么多违法犯罪的， 那你如果 事实 是经过这个整理的不是现场的，他就势必有被删减或者加工的这么一个可能性吗？ 但即使是经过整理的，像刚才张立凡老师也有提到，实际上当时薄熙来的案子审完之后可能出现了一些官方 失控， 对失控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应该说当时薄熙来公审之后甚至还有很多人 支持他 有一些对包括觉得他在

盯着看这个周永康的案件最后要怎么样做一个完结。那刚才像李庄也提到说，建国初期这个刘青山张 是因为你们不 沾的案子，那实际上当时对他们的处理上也是党内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也是有相当多的声音 要怎么样去处理， 认为不应该 中国 判死刑的 好的新闻吗？还是 但最后 说你们就根本没 自动，还是决定要 再衡量 用有一个 周永康落马的这个新闻分量。他说你作为这么有专业水准的报纸哈，这实在是这不应该。永康是肯定是在专谁，我但是不列上到呢。周永康他意味着什么？应该是没有什么用嘛。你要替你看你们中国地方，我这个盘根错节的权力东西呀啊，此消彼方呢，他就长得代际博弈呀，政治现实和戏曲桥段的交相辉映，个体命运和国家前途的销魂交错，都不是我们生活在中国 一景摆这样的一个效果。 失败的人 那确实存在，见过 够心领神会的 初期的这种 说的太对了。我说即使是国人，咱们也未必能够参得透他中间有什么样的深意。一个 对于 回答就说，生活在伦敦的人哈，我可能知道周永康是谁，我但是不知道呢周永康他意味着什么。你看你们中国这个盘根错节的权力谱系呀啊，此消彼长的代际博弈呀，政治现实和戏曲桥段的交相辉映， 干部的清廉也是起到挺大的一个作用， 体命运和国家前途的消， 我们都常常觉得说 多魂交错，都不是我们 其他的现在在很多方面实际上 生活在 有在学毛 中国之外的 泽东的这个 人成能够心领 那在这 神会的。他说的太对了，我说即使是国人，咱们也未必能够参得透他中间有什么样的深意哈。这可能就跟 事情上整个到底是有没有这么 的信息流通的格 大的魄力，我想 格局是有关系的，必须打通前后的整个的信息流通的格局是有关， 很多人在看的。那刚才 脉络是吧，你要把它放在一个巨大的这个意义，你必须打通前后的脉络是吧，是日程之下， 而 你要把它放在一个巨大你才能理解的这个意识日程，解到它的逻辑没总之下， 而且 你才能理解到他的 对。刚才像我们其实今天的整个 逻辑没错 对 没错， 刚才也不过是像我们其实从今天的整个节目也不过是从新华社的500多个字的通稿新华社的五里面100多个字的听出来的而已。但是周永康案的最大的意义可能还是因为他的级别之高，因为大家都是以前有一个潜规则所谓的刑不上常委嘛，但周永康实际上他是创造了很多个唯一，他是唯一一个在平稳的卸任政治局常委之后而落马公稿里面的，而且也是为衍生出来的而已。但是周永康案的最大的意义可能还是因为他的像张立凡也提到说什么样的机遇制以严重违纪之名才造就了他的立案审查，当然永康这样的一种大贪。但像我刚才张立凡老师记得大有提过17号说9号这种位级别就是刚刚高权重的高以前还有因为就被当立案审查导大家都审查的时候已经被打倒了。其实政治局常委最受关注的就是被查财下或者说是被开的党籍的有很那一系列周永国，但是我们的红宇来梳理一下这其实过去系列报道嘛很长的一些你看一共审6篇苏秀张国焘这都是多么老，好像我当时是整的最近的也是王洪文张春桥这些在四人帮阶段的，所以这几十年来可以说周永康位子这么高的也是比较少见。再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像刚才张立凡也提到说要杀出一条血路的意思，但实际上人家是杀敌1000自损800，因为周永康曾经是主政中国政法界的第一把手，中国政法界的第一把手哥看完了他自己 可能多少律师法官都是他带出来的， 对他自己严重的违纪违法这个对国民对司法体系的信心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你在这个时候查一个潜规则所谓的刑不上常委嘛。但周永康实际上他是创造了很多个唯一，他是唯一一个在平稳的卸任政治局常委之后而落马的，而且也是唯一一个以严重违纪之名而被立案审查。当然像刚才张立凡老师也有提过说这种他虽然说就像张立凡刚才说的说可能要反思的是这个体制这个机制出了什么问题，但是做这件事情本身实际上被高铁用了以前还有刘少奇就已经是被打倒的大家权力上被打倒的信心有很大。其实政治局常委也被查或者说是被开除党的损伤 没错好 也有很多，但是我们来说 那接下来的一个维度 梳理一下，其实 呢我们还是想从回归 一些 回到法律本身， 你看，陈 紧接 吴秀、张国 明、 郭涛，这都是 听到的一段录音采访。 那你看完之后，你就会有一个疑惑，就是他就像他的标题写的，周永康的 作是来自在重庆打黑是 红以黑，他把红的部分写得很清楚，他是用一种类似于纪实文学那样，包括说他一路路一步步是怎样升迁的。你会发现他对于他的一些老下属的采访中，你似乎还觉得他们对周永康这个人还是蛮多褒扬之词的。你会觉得。进的也是往周永康这个作为领导 当中呢 还是不错的， 有着 他后来这个 深介入的也是 就是包括他的这个儿子啊周斌啊这些白手套这些问题，然后也呢把用文张春桥这些在四人帮阶段的，所以这几十年来可以说周永康位子这么高的也是比较少见。再一个就是说 著名的前律师啊李庄， 我觉得 先生，我们 刚才 等会儿听您也提到他从这个司法的 说要杀出一条血路 角度怎么 样比较理解 中 专业的意思，但实际上这是财经的杀 永康案子的最 起码把他的整个的 进展 一条受贿的线签自损八是写得很清 楚。稍后继续， 因为主但是中间红跟黑周永康曾经是主政中国政法界的第一把手，中国政法界的第一把手，他 可能多少律师法官都是他带出来的， 对他自己严重的违纪违法，这个对国民对司法体系的信心也是一个很大。之间他到底是怎么样转化的，他在到了中央之后他的整个人怎样的腐化堕落，这个是完全没有涉及的。所以你在这个时候查他，虽然说就像张立凡刚才说的，说可能要反思的是这个体制这个机制出了什么问题，但是当然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财新的一个处理，是这部分你是没有办法写的太多，做这件事情本身实际上也已经是让大家的信心有很大的一个损伤。 没错。好，那接下来的一个维度呢，我们还是想从回归到法律 扯的，因为你懂的， 大家只能发挥自己的这个联想了哈。那可能是那紧接着我们要听到的一段录音。采访的是来自在重庆打黑事件当中有着很深介入的，也是著名的前。现在很多人也会问说，哎，周永康落马到底跟我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个其实这样的提问，只能说可能大家就越来越有一种这个所谓麻木的心态。但其实你说中国人最喜欢聊一些正事啊，李庄先生，我们等会是八卦，因为我听听他从这个司法的角度怎么样理解周永康案子的最新进展。三联华新闻稍后继续。其实平常你说正儿八经参加政治的管道呢其实非常少，那你对政治就剩下的仅仅就是旁观议论或者是猜测。当然我们在议论的时候哈，就是不应该仅仅是关心啊谁赢了谁输了谁判了多少刑了，这些都不是非常这个后来三点花新闻，我是樊总， 我是春雨， 我是 Cathy。 紧接着呢我们要来听到一位在重庆打黑时期有过特殊经历的前著名律师李庄，那他是跟薄熙来和王立军呢都是有过直接的交手。那么薄熙来呢，我们知道他最后是被判处了无期徒刑。那这次我们看到新华社的通稿里面呢加了这么一条，在薄熙来的通稿里面是没有的，就是说周永康泄露党和国家机密。那有一些法律界的人士呢，他们就会依照这一条给出这样一个判断，就认为可能这次周永康最后的一个判决会比薄熙来的这个刑期或者刑罚更加的严重。 罪加一等。 那你要往这个极端方面来推的话，那在无期徒刑之上的可能就是死缓或者死刑，是吧？那会不会高明的一种存在着这样一种讨论的方式性？我们是那听听我们李庄是可能更前律师说的应该会他是你想就像刚才我们要分析还是提到的 的这个 永康这个 有些问题提出来了，但是 总共公布了七宗罪， 更多 然后 问题没有， 但是党内 提出来，这是 处分决定出来了之后，现在 什么以及 移交法办了， 他每一个案件之后，他 那按照 到底能够传 哦现有的这些法律 立出些什么样的信号哈、啊？这些 周永康这种案件 都 他最 是我 高能判 需要发挥更多的智慧去探讨的。那当然现在看到周永康的案子在上个礼拜六凌晨放到舆论场上之后呢，舆论场上可以说很快就消化了， 处什么样的刑罚呢？ 最高判处死刑。他比如说受贿，你受贿十那就可能判处死刑。 后来三立花 我的刑法， 因为我是樊素， 当然不， 我是春雨。 这刑法是十七， 因为你从之后媒体的这样一个头条方面，紧接着呢，成方面 的， 我们要来已经可以反映到听 九七年的刑法。 你看前面一天是先 办 法 日，说 后面的 只要 的话就是 A 股 10万 是吧？单日成交 不要 破万亿创世界纪录，紧接着又是九号的什么沪指重上3000点，又是全球第一的。到一位在重庆打黑时期有 判处死，因为中国的贪官这几年的贪官你看看 大涨， 但这也是层层在看涨。 不过特殊仅看到市场是可以消化的，那是不是从一定程度上说明现在老百姓对账 这个数额？原 来大老虎的， 但是最早51年， 一种所谓的 52年解放初，刘青山、张子善，那受贿10000里 的 钱就可以判。 前著名律师李庄 死了， 那么他是跟博 现在97年 是来和 的刑法修改是10万以上， 李军的都是 有，可是10万 有过 以上，如果是 直接的交手，那么博西来呢？ 以上 我们知道他最后 就可以 是被判处了无期 的话。 不行，那这次我们看到新 枪毙的人太多 了，啥事的通稿里面的家已经是成， 你说要如果 了这么一线一种可 是 一条在被接受新来的通稿的，它并不会造成社会里面是没有的，就是说像周永康 就可以判 当些所谓人心方面的泄露党和 的话，那 动国家机那其实密那这方面的 可能的倒是 有一些。 那他现在不是 也可以值得我们法律界的人 也有涉嫌 去观察下一步官方还有什么样的智能 联系大陆 的动作，他们就会依照这 掐着一算被国家机密的这么一扣有高人。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三 D 花新闻 罪状，那这种 全部内容 罪状要判刑的话能判什么样的罪？ 如果是泄密的话啊，违反了保密法，泄密泄露国家机密 条，给出这样一个判断，就认为可能这个。我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陈宇， 我是 Cathy， 拜拜， 拜拜， 拜拜。 这可以适用法律泄露党的。 这次周永康最后的一个判决，会比薄熙来的这个刑期或者刑罚更加的严重。 最佳一 等。那你要往这个极端方面来推的话，那在无期徒刑之上的，可能就是死缓或者死刑，是吧？那会不会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听听李庄前律。 机密，这法律上不太适应。党的机密，它不是在国家保密法的这个范围之内。你要是泄露国家的机密，这是犯罪的，重则犯罪，轻则是违法。党的机密不在于这个国家泄露国家机密罪的范畴之内。这个案件公开 时他是怎么样分析的？ 周永康这个案子总共公布了七宗罪，然后先是党内的处分决定出来了之后，现在移交法办了。那按照现有的这些法律，那周永康这种案件他最高能判处什么样的 审理？也不可能，因为只要是一涉密的话他也不会公开审理。因为不公开审理啊，他有这么几项，一是未成 刑罚呢， 钱呀，第二是涉密啊，涉及国家机密啊，第三是涉及最高判处死刑。他比如说受贿吧，你受贿10万就可能判处死刑，按照中国现有的刑法，当然这个刑法是17年前的1997年的刑法吧，但并不是说只要达到10万都要判处死刑，因为中国的贪官这几年的贪官你看看，但这也是层层在看涨这个数额，原来是商业找5亿机密啊，第四涉及个人隐私啊，年52年解放这些都出，刘青山不公开审，张子善那受贿一 那给周永 康判就可以判 他判刑，那时候是不是会考虑到 现在九七年的刑法修改是10万以上，可是10万以上如果10万以上就可以枪毙的话，那枪毙的人太多了，你说要如果是10万就可以判死刑的话，那不可能的都是。 那他现在不是也有涉嫌泄露党和国家机密的这么一个罪，他之前常委的身份呢？ 从法律上理论上不应该有， 因为我们的法治的口号是法律面前。 哦，那这种罪状要判刑的话，能判什么样的罪？ 如果是泄密的话啊，违反了保密法，泄密、泄露国家机密，这可以适用法律；泄露党的机密，这法律上不太适应。党的机密，它不是在国家保密法的这个范围之内。你要是泄露国家的机密，这是犯罪的，重则犯罪，轻则是违法。党的机密不在于这个国家泄露国家机密罪的范畴之内。这个案件公开审理也不可能，因为只要是一涉密的话，他也不会公开审理。因为不公开审理啊，他有这么几项：一是未成年呀，第二是涉密呀，涉及国家机密呀，第三是人人平等。但是实际上操作起来是不是这样，那就很难说了。 那如果这次周永康判死刑，那这是不是会成为以后落马的高层官员判刑的一个范例呢？ 因为法律的本身，它不涉及商业，光是有机密啊，第四涉及一个惩罚犯罪的一个职能，它更跟隐私啊这些多的，也是更主要的，都是不公开审理。 那给 一个震慑犯罪。不过 他判刑的时候，是不是会考虑到他之前常委的身份呢？ 从法律周永康这个案例可以起到，或者说极大的震慑了其他的贪官，这个作用是据当，理论上不应该有，因为我们的法治的口号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杀掉他。但是实际上这个作用比震慑其操作起来贪官的作用不是这样，那就很难更大说了。 那如果这次， 但是如果真判他死刑的话， 康判死刑，这是不是会成为以后落马的高层官员判刑的一个范例呢？ 因为法律的本身，它不光是有一个惩罚犯罪的一个特定是职能，相当巨大，它更大会赢，也是更想主要的是一个为了震慑犯罪。中国多少年，就跟当年50年代初毛泽东下令杀掉刘青山、张子善，这对中国通过中未来康这几十年案例产生的巨大可以起到影响一样，或者说极大的。 您觉得为什么 震慑 在薄熙来的案件中他的判刑， 他的 是 贪官， 没有用死刑这种一种方式来考量的呢？ 这从政治、经济、法治、国家的现状和国际的现状来考量吧，这个东西可能不是我能回答得了的。作用只是说，从据法律讲的杀掉他规定上讲，这个作用比震慑其他贪官的作用更大。但是如果真判他死刑的话，那个镇10万以上就可以判处死刑，这是 以往 相当巨大。 像这种 会影响 案件，你像薄熙来的案件，其实这个 来 背景 多 很高了。那在这种 案件，就跟当年 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 50年代初， 他本身有 毛泽东 大的自主权呢。还是其实也是要根据上面的一些下达的 中国未来几十年产生的巨大影响一样。 那您觉得为什么在薄熙来的案件中他的判刑是没有用死刑的这种一种方式来命令来再做个最终的审判宣判呢？ 因为直接经办案件的检察官也好，法官也好，无论是上边也好还是领导也好，谁来左右这个案件都要听经办法官和检察官的意见，因为他们是亲自办案的人，这些人是最有发言权的。有一些太出圈的事儿，我想任何一个法官和检察官不敢这么去做。有倾向性，人嘛都是情感动物，或者是这个感情的物体，对任何一个案件的审判，他自己有他自己的内心考量。当然 考量的呢， 这从政治、经济、法治、国家的现状和国际的现状来考量吧，这个东西可能有一些外来的因素不是我们做的干预达得了的。我只是说

应该是 这个是受贿滥用职权。 其实违反党纪跟与女性通奸，这属于是党纪的范畴。那他最终可能 是滥用职权帮助亲属、情妇、朋友从事经营活动获取巨额利益。那在党纪里呢，还有一条也是收钱，就是说严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本人及亲属收受他人大量财物。这项罪名是没有提利用职务的，那就说明仅仅是周永康单方面收受财物 被控， 没有给对方直接 控的罪名是有三个，一个是受 提供好处，那在这条 然后滥用职 不违反法律 还有故意泄露国家 这却违反党纪了、所以其实你看我们 秘密，那实际上这三个罪名里面可能会被判最高的反倒是受贿的这个量、他如果 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数额特别巨大，就像刚才李庄也提到，实际上 提到底是 十万块钱有可能是 既更严 被判一个 还是 很 国家的法 严重的刑法 律更严， 那如果是受贿的这个数额特别巨大的话，最高就可以被判死刑，但是滥用 那在两个同样都适用的时候，那肯定判刑是以法律为主，那处分的时候我们是应该按照党的这种最高级别的这种 处分，很简单嘛，他已经出结果了，开除党籍了，就是这次是党纪和国法并重， 职权他的 相当于党纪我已经先处理了，就是共产党的事 已经 完成了， 移交司法， 接下来就是交给司法处理了。 那你不管是 最高刑期其实只有十年，而泄密罪他的最高刑期也是只有七年，所以可能最后决定他的量刑呢还是在受贿这块。 而且其实你看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党纪的规章 是它几项罪吧 制度， 那可能 反而比法律 你的罪名到 多 是有 有的 多头大的这个、 你像这次 严重， 刚才凯西也说了只有三项是直接触犯法律的，那在七项罪名里有剩下的四项是跟法律没有直接相抵触的，就比如说有一条是触犯法律的，说是利用职务之便为多人谋取非法利益，直接或通过家人收受巨额贿赂，那这个就是受贿罪了，但是 这个是滥用职权 是吧，根据这个具体严重程度再来给他定罪。倒是我关心的另外一个点就是说现在反腐败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就是技术层面上有没有一些进步。我知道在12月1号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因为那天其实中国官方他限定一个海外的追逃追赃的一个大限，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时间之前你是主动投案自首主动 这个是受贿滥用职权，是滥用职权帮助亲属、情妇、朋友从事经营活动获取巨额利益。那在党纪里呢还有一条也是收钱， 回来我们呢就可以依法给你从轻处理啊，但是呢但是呢这 就是说严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本人及亲属 中国的这个媒体呢似乎报道的并不多，就是不知道在12月1号前前后后到底有多少贪官是主动回来的，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就是说它其实也传递着一个信号的，到底存不存在一个所谓大赦的问题是吧，那你看非常现实，为什么在这个追逃和 收受他人大量财物这项罪名是没有提利用职务的，那就说明仅仅是周永康 赃的具体的怎么样操作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阻力呢，那老百姓他就不买账，因为你看 方面收受财物没有给对方， 你贪了这么多钱你逃 提供好处 逃到外面， 那 你如果是跟别的国家签订什么引渡条约啊什么，你把它弄回来，他反倒你要答应对方，我把人送还给你国家，但是你不能 这条是不违反法律的，但是却违反党纪， 我判死刑。他会给有一个这么潜藏的前提，那老百姓也许就不同意了。如果你放在国内是吧，你看李庄刚才讲了十万块钱我都可以判你死刑，但是你贪了这么多钱你逃出去了你回来你反倒是不会判死刑，这很多老百姓他是不能接受的，他其实是个技术问题，就是你怎么样去平衡、 所以其实你看我们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这种民意和法律的正义，同时他又是把这个党内的腐败分子给他清除出去，这是一定要解决的 问题，到底是党纪更严格还是国家的法律， 那另外一个就是 律更严格，那在 这 两个 跟前面的技术它 同样都适用的时候，那肯定 是可以配套的嘛， 判 是吧，那你在 刑是以法律为主，那处分 技术的 时候是应该按 的比较完善的时候，它其实也是在 党的这种最高 善着 级别的 一种制度， 这种 就是很简单嘛，他已经出结果了，开除党籍了，就是这次是党纪和国法并重，相当于党纪我已经先处理了，就是共产党的事 已 经完成了， 移交司法， 接下来就是交给司法处理了。那你不管是他几项罪吧，那可能根据你的罪名到底是有多大的这个严重是吧，根据这个具体严重程度再来给他定罪。倒是我关心的另外一个点就是说现在反腐败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说刚才找的一个就是技术层面上有没有一些进步，